Mirror, oh, my mirror's there reflecting me.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同学们对抖音这款 APP 了解吗？它是一款呢音乐创意短视频的社交软件。用户啊可以通过这款软件呢来选择歌曲，拍摄音乐短视频，形成自己的作品。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抖音。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首先我们有一个问题啊，大家有时间吗？也许啊非常的短啊，15秒钟或者是20秒钟或者是半分钟。那么现在呢处于一个叫碎片化的时代，短而有趣的视频可以完美的补充这段非常短的这段时间。因为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人们没有更好的事情去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出现了抖音这个软件。那么首先看一下有没有时间，我们用的一个词叫 got a moment, got a moment, or perhaps 15 seconds, 那么15秒的这么一段时间。后面出现了一个碎片化的一个年代哈，那么这个碎片化同学们记下来叫 fragmented, fragmented,后面加一个 time, 出现了短同时而好玩的这么一个视频，可以把这个时间的这么一个空隙给的很好的填补上。Short funny videos can perfectly fill in the gap. 大家一看这个词组啊 ,fill in the gap, 突然想到了说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填空。当然今天这个 gap 不是说考试的这么一个空了，而是说我们空闲的这个时间。Fill in the gaps when people have nothing better to do between two events. 两件事情之间这些小的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用这个短视频来打发掉。那么我们有一个建议哈，当然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建议，那么我们就可以呢登入哈这个抖音。那么在中国啊它非常受欢迎，它的日播放量已经超过了10亿。这款应用啊可以让这个用户呢做出非常有创意的短视频，同时啊将音乐与我们的口型或呢我们的身体动作结合起来。用户们可以跳舞、唱歌、做饭或者呢做任何他们想做的这些事情。 So enter Douyin, which is a massive hit in China right now. HIT 这个词啊我们原来已经讲过了哈，在这里面它不是呢表示敲击敲打的意思，而是说呢非常的受欢迎的意思。那么 massive hit 翻译成中文呢是指呢受到了老百姓的普遍的欢迎，好 massive, M-A-S-S-I-V-E, 表示它的数量非常的大 massive hit. Its daily play have already exceeded 1 billion. 它每天的播放量已经超过了 billion, 十亿这么一个数量级。The app allow user to produce creative short videos. Creative, 我们讲过哈，表示一个人哈非常的啊不同凡响，有很多不同的一个点子。我们用这 creative short videos that combine music with mouth shape, 哎，我们的口型 or body move, 将音乐与我们的口型或者呢我们身体的动作有机的结合起来啊，两个词 mouth shape or body move, 啊，身体的移动。 They can dance, sing, cook, or do whatever their hearts desire.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今天我们用一个非常好的句子来翻译哈 ,their heart desire, 他们的心所追求的、所向往的一件事情哈。抖音呢于2016年9月推出，它的目的呢是将那些想要分享自己的生活、结交新朋友，或者呢只是想观看有趣短视频的人有机的联系起来。抖音是一个非常短的15秒的音乐视频，它的主要的客户呢是年轻人，尽管啊它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推出了某一个产品啊，非常正式的词叫 launch, launch, launch。那么这个词啊，最常用在呢火箭的发射，比如说 the rocket will be launched next month。但是呢，除了火箭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说一个 project， 我们一个项目，一个 book 啊，一本书 ，a film 都可以呢进行呢推广，能够推出。In September 2016, Douyin aimed to connect people who want to share their life， 把这个人呢能够很好的有机的联系起来，我们用这个词 connect。当然，同学们如果习惯用这个 link 啊，也是可以的 ，link people。那么 connect 也是可以的哈，表示的一个连接、联系。Who want to share their lives， 分享他们的生活 ，make new friends， 结交朋友 ，or just watch funny short videos， 啊，看一些有趣的短视频。So Douyin is a collection of a brief 15-second music video， 啊，是一个非常简短的、简洁的。这里面用这个词叫 brief。B-R-I-E-F 非常的短哈，只有呢15秒的这么一个播放时长，所以呢用这个形容词 A brief A 15 second music video mainly focus on young people， 它的主要的人群啊是 young people， though it's certainly suitable for all ages， 但是呢它的内容它的形式呢其实呢适合任何年龄段的人啊，用这个形容词 suitable for。 那么在抖音这个平台上啊，任何特别幼稚啊和非常奇怪的行为都是可以接受的哈。压力比较大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抖音变得如此的成功并不奇怪，因为呢用户呢所需要做的呢，拿起他的手机打开应用，缓解压力，开怀大笑。 On the platform 啊，这个 platform 是指我们的一个网络平台了。当然我们说这个 platform 特别熟悉的一个场景呢，车站啊，特别是这个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的一个站台叫 platform。 而今天我们说这个 platform 是指的这个网络的这个平台 platform。 幼稚同时呢很奇怪的啊，非常怪异的行为是没有问题的。非常幼稚这个词叫 childish， child 我们知道呢是儿童，后面加个 ish， 儿童化的非常幼稚的一些行为。后面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行为 strange 啊，这个词我们都熟悉。那么表示奇怪非常怪异的话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词叫 weird， or acceptable。 In a high pressure world， 压力巨大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啊， high pressure worldIt's no surprise that Douyin has become so successful. 如此的成功， All you need to do is pick up your phone. 拿起你的手机 and open the app to relieve some stress and have a laugh. 这里面我们把缓解压力这个缓解这个动词啊，给大家提出来叫 relieve, R-E-L-I-E-V-E。 那么这词啊，它用在缓解一个人的压力痛苦上面，比如说我们看一些药的外包装会写到服用这个药可以缓解我们的背痛，翻译成英文叫 relieve the sore back。 当然这个词呢也可以指呢缓解我们的心理上的这种压力哈， relieve the stress， 同时能够开怀大笑，非常简单， have a laughhave a laugh， 开怀大笑。用户还可以调整拍摄的速度并对视频进行编辑。另外一个有趣的功能是呢，这款应用它有一个音乐系统，用户啊可以使用同样的歌曲进行视频的制作，同时啊还可以呢和其他的伙伴哈、啊、朋友啊进行 PK。 Users can tweak the shooting speed， 这里面调整哈、啊、这个速度用的是 tweak 啊，是拍摄的一个术语哈、啊、同学们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叫 TWEAK， tweak the shooting speedAnd apply editing techniques to their videos. 使用的是一个 apply 这个词，后面编辑我们学过 edit edit， 这里面呢用它的 ing 的形式 editing techniques to their videos. Another interesting item is that the app has a dubbing recording system in which every user can compete with another by using the same song as a base for their videos。 这里面有一个词叫 compete 啊，表示一个竞争比赛的意思， compete with 与谁谁谁进行比赛，与谁呢进行竞争。 但是啊，抖音会有一个问题啊，抖音可能会让人上瘾，很多人只想呢只看几分钟，但是后来发现啊，最后却看了几个小时的这个视频。抖音 can be quite addictive。 好，这里面出现了上瘾这个词， addictive， A-D-D-I-C-T-I-V-E。 Many people just want to enjoy a few minutes at first but end up watching several hours worth of videos。 一开始啊只想看几分钟啊， few minutes at first， 后面 but end up 这个词组，同学们记下来， end 结束这个词加一个 up， 表示说以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结束了哈。 end up 后面如果说是跟动词的话呢，要求跟动词的ing 形式。 end up watching several hours， 最后呢却看了几个小时哈，不知不觉呢自己呢就上瘾了。因此呢这个抖音 can be very addictive。 当然啊，抖音呢它的积极的作用呢是非常的明显的，因为这款应用啊还可以作为城市推广的一种手段。今年的四月份，来自西安的数十名警察拍摄了一段15秒的视频，在视频当中他们展示了数以百辆的崭新的警车和无人机。 The app has also been used as a mean of city promotion， 城市的这么一个推广啊 promotion。 In April, dozens of policemen from CN filmed a 15-second video for the Traffic Police Division Office Douyin account, together with hundreds of brand new police vehicles and drones。 数百辆的崭新的警车，这里面这个 brand new police vehicle后面有一个叫无人机哈，英文叫做 drone， D-R-O-N-E drone。 所以说这个抖音呢虽然它可以上瘾，但是如果使用合理使用恰当的话呢，是很好的展示一个公司一个学校或一个城市的一个形象。因此啊，同学们可以通过抖音来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拓展知识，但是呢千万不能影响大家的学习。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同时呢大家记住我们讲过的一些关键的词和词组。 Got the moment, or perhaps 15 seconds. In the age of fragmented time, short funny video can perfectly fill in the gaps when people have nothing better to do between two events. Enter Douyin, which is a massive hit in China right now. Its daily play have already exceeded 1 billion. The app allow user to produce creative short videos that combine music with mouth shape or body moves. They can dance, sing, cook, or do whatever their hearts desire. Launched in September 2016, Douyin aimed to connect people who want to share their lives, make new friends, or just watch funny short videos. Douyin is a collection of brave 15-second music videos, mainly focused on young people, though it's certainly suitable for all ages. On the platform, childish and strange behavior are totally acceptable. In a high-pressure world, it's no surprise that Douyin has become so successful. All you need to do is pick up your phone and open the app to relieve some stress and have a laugh. User can tweak the shooting speed and apply editing techniques to their videos. Another interesting item is that the app has a dubbing recording system in which every user can compete with another by using the same song as a base for their videos. Douyin can be quite addictive. Many people just want to enjoy a few minutes at first, but end up watching several hours worth of videos. The app has also been used as a means of city promotions. In April, dozens of policemen from CN filmed a 15-second video for the Traffic Police Division official Douyin account, together with hundreds of brand new police vehicles and drones.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爱心树，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 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tree。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一本非常经典的绘本故事，它就是关于一个小男孩和一棵大树的故事。 So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Giving Tree. 那今天这次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啊，就是爱心树。Once there was a tree. 从前呢，有一棵大树。And she loved a little boy. 而且这棵大树啊，很爱很爱一个小男孩。And every day the boy would come. And he would gather her leaves. 那小男孩呢，每天都会跑到树下面来收集他的叶子。And made them into crowns and play king of the forest. 他会给自己做成一个王冠，想象自己是森林之王。He would climb up her trunk and swing from her branches and eat apples. 他也常常啊爬到树干上，在树枝上荡秋千，吃树上结的苹果。And they would play hide and go seek.And when he was tired, he would sleep in her shade. 那他也会和大树一起玩捉迷藏，玩累的时候啊，就在树荫下睡觉。And the boy loved the tree very much, and the tree was happy. 那这个小男孩呢，很爱很爱这棵树，非常非常的爱他，而且大树啊，也非常的快乐。But...Time went by, and the boy grew older, and the tree was often alone.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孩子渐渐长大了，大树呢常常感到孤独。Then one day the boy came to the tree, and the tree said, Come, boy, come and climb up my trunk, and swing from my branches, and eat apples, and play in my shade.And be happy. 有一天呢，小男孩来看大树，他说：来吧，孩子，爬到我的身上来，在树枝上荡秋千，吃几个苹果，再到我的树荫里玩一会儿，你会很快活的。I am too big to climb and play, said the boy. I want to buy things and have fun. I want some money. 那小男孩说：我已经长大了，我不爱玩爬树的游戏了。我现在想买一些好玩的东西，我需要钱，你能给我一点钱吗？ I'm sorry, said the tree, but I have no money. I have only leaves and apples. Take my apples, boy, and sell them in the city. Then you will have money and you will be happy. 大树就说呀，很抱歉，孩子，我没有钱，我只有树叶和苹果。这样吧，把我的苹果拿去吧。把他们拿到城里去卖掉，这样你就会有钱了，你就会快活了。And so the boy climbed up the tree and gathered her apples and carried them away. And the tree was happy. 于是小男孩爬上了大树，摘下树上的苹果，把他们都拿走了。大树很快乐。But the boy stayed away for a long time.And the tree was sad. 很久很久，孩子再也没有来看望大树，大树很难过。And then one day, the boy came back, and the tree shook with joy and said, Come, boy, climb up my trunk and swing from my branches and be happy. 后来有一天，孩子又回来了。大树非常高兴地摇动着肢体，对孩子说：快来呀，孩子，爬到我的树干上，在树枝上荡秋千，你会很快活的。I am too busy to climb trees, said the boy. I want a house to keep me warm, he said. I want a wife and I want children, so I need a house. Can you give me a house?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没有时间爬树了，孩子说道。我需要一栋房子来保暖。他接着说，我需要娶妻子，我还要生很多的孩子，所以我需要一幢房子。你能给我一幢房子吗？ I have no house, said the tree. The forest is my house, but you may cut off my branches and build a house. Then you will be happy. 我没有房子啊，大树说，森林就是我的房子，但是你可以把我的树枝砍下来，拿去盖房子吧，这样 你就会快活了。 And so the boy cut off her branches and carried them away to build his house. And the tree was happy. 于是这个小男孩就把大树的树枝都砍了下来，把它们都拿走了，盖了一栋房子，大树很快乐。But the boy stayed away for a long time. And when he came back, the tree was so happy she could hardly speak. Come, boy, she whispered. Come and play. 当他终于又回来的时候啊，大树非常的高兴，高兴的几乎说不出来话了。他低声的沙哑的说道，来吧，孩子。来和我玩吧。 I am too old and sad to play, said the boy. I want a boat that will take me far away from here. Can you give me a boat? 我年纪已经大了，心情也不好，不愿意玩了。孩子说道，我需要一条船，驾着它到远方去，离开这个地方。你能给我一条船吗？Cut down my trunk and make a boat, said the tree. Then you can sail away and be happy. 把我的树干砍断吧，用它去坐船。大树这样说，这样你就可以航行去远方，你就会快活了。And so the boy cut down her trunk and made a boat and sailed away. And the tree was happy, but not really. 于是孩子把树干砍断了，坐了一条船走了。大树很快乐，但是心坎里却有些难过。 And after a long time, the boy came back again. 又过了很久很久，那个小男孩又回来了。 I am sorry, boy, said the tree, but I have nothing left to give you.My apples are gone. 非常抱歉，我的孩子，大树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了，我没有苹果了。My teeth are too weak for apples, said the boy. 而小男孩说，我的牙齿已经老化了，吃不动苹果了。My branches are gone, said the tree. You cannot swing on them. 我的树枝的枝条也没有了，你没办法在上面荡秋千了。 I am too old to swing on branches, said the boy. 小男孩说，我也太老了，不能再荡秋千了。 My trunk is gone, said the tree. You cannot climb. 我也没有树干了，大树说，我不能让你爬上去玩了。I am too tired to climb, said the boy. 而小男孩说，我真的很疲倦，爬也爬不动了。I am sorry, sighed the tree. I wish that I could give you something, but I have nothing left. I am just an old stump. I am sorry. 大树叹了口气说，真抱歉，我真希望还能给你点什么东西，但是我什么都没有了，我现在只是一棵老树墩，真的很抱歉。 I don't need very much now, said the boy. Just a quiet place to sit and rest. I am very tired. 小男孩说，我现在什么也不需要了，我只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一坐，好好休息，我实在是太累了。 Well, said the tree, straightening herself up as much as she could. Well, an old stump is good for sitting and resting. Come, boy, sit down and rest. 大树说，那好吧，他尽量把身子挺高，你看，我这个老树墩呐，正好可以让你坐在上面休息。来吧，孩子，坐下来吧，坐在我身上休息吧。 And the boy did. 于是小男孩就坐下了。 And the tree was happy. 然后大树